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学人沙龙啦。今晚你个题目咧，劲啊，霸气，一统天下，道量行。咁咧就同我哋讲咧，都系老拍档啊，咁啊加齐啦，我啦 ，Stan 啦，同埋 Carwin。咁啊，要解釋嘅，咁啊呢啲咁把戲靚仔嘅題目咧，又係阿 Stan 去諗啊！我發現咧，我點著咗阿 Stan 嘅，即係呢位建築嘅專家點著咗佢咧。 命題專家。 呢個電影啦，又話佢話佢係嗰啲咩甩頭甩腳嘅專家啦，即係嗰啲呢個殘忍嗰啲咩殺戮電影啦，仲要係呢個文學咧都俾佢發展埋，都係令我 殘忍殺戮電影文學 嘅專家。咁啊，都係好開心。 講笑啫，其實嗰啲好。 咁咧就今日咧題目嘅一統天下道量行其實好清楚嘅，就係道量行係一啲嘅國際標準啦，或者一啲嘅使用嘅一啲嘅標準。咁你話標準係一回咩事呢？標準就係一種我哋溝通嘅媒介同埋方式。咁我哋嘅題目一開始就一統天下啦，其實背後都講緊咧呢啲嘅標準，當然係越多人用咧，就嗰個標準就越強大啦，越有生命力啦。咁但係咧，所有嘅統一嘅所謂嘅標準咧，亦都背後都有權力嘅運作嘅模式嘅。咁所以佢兩邊兩樣嘢咧，就好似係有一個內在嘅點講啊，既相輔又相成，又有內在嘅矛盾，就係話大家不如用同一個標準啦。咁第二個就係話，我跟咗你，我會唔會就 follow 咗你？咁不如我有自己嘅獨立性，咁我就反我自己啦咁。咁所以呢啲嘅標準咧，可能成為一個巨大嘅話題。坦白講咧，亦都係一個博大精深嘅話題嚟嘅。咁裏面有好多你問我咧，近啲當代嘅標準咧，係極度專屬嘅科學嘅知識，同埋非常之深奧嘅科學知識裏面要講明啦，要戴翻個頭盔先。有啲咧就冇法解決嘅，即係我都係冇我冇能力。即係同大家分享，但係咧，佢作為一個長遠嘅道路行嘅發展咧，有多話題咧都值得係俾我哋去做討論。咁所以我哋今日咧會講一下依個相關嘅話題嘅。 喂，進入呢個話題咧，咁其實可能開始可以講少少有關我哋講道量行咧。其實頭先阿卓賢你講咗好多關鍵字，嗰啲關鍵字咧，有時我哋如果唔係好注意到佢個字源啊，或者係佢當中可能嗰啲暗示嘅意思咧，我哋有時會即係係咁意就忽略咗。嗱，例如係咩咧？例如我哋講到咧，係一個好似係同博有關嘅，但係點樣博咧？就係博弈有關，咁就係可能係國家與國家之間，或者係地區與中央之間，人與人之間，佢哋互相之間咧要去爭取個標準嘅解釋權。咁邊個先係個標準咧？我話我俾一蚊你，咁好啦，嗰個一蚊呢個就係咁，究竟係邊個一蚊咧？一美元啦，一港元啦，歐元定係咩？咁呢啲都係一個標準嘅爭奪啦。咁另外咧有一個字咧，我覺得係好特別嘅，就係你講到咧，可能對標準嘅解釋就係權力啊嘛。咁但係咩叫權咧？權就係權衡嘅權，權衡係咩嚟嘅咧？其實主要就係同衡有關啊，道量衡啊嘛。咁啊，衡就係講重量嗰個標準啦。咁嗱，即係所以即係喺中國嘅傳統嘅古字裏邊咧，權就係衡嘅標準。咁所以你有權嘅話，就等於咧你可以去斷定重量單位。咁原來即係個權力嘅基礎就係個重量單位嘅標示。 係啦，我同大家即係傾之前，我都講啲基本嘢先啦。咁有啲粗重功夫，等我搞咗佢先。咁大家都可能聽過秦始皇統一道量衡啦。咁既然係統一道量衡咧，之必然係本身有道量衡嘅。咁而其實大家理解春秋戰國或者由西周、東周延伸落去咧，你會知道一個王光解紐嘅過程，然後由秦始皇再重新嘗試去做一啲嘅整合。咁所以道量衡嘅標準咧，亦都有咁樣嘅理解去處理嘅。咁其實道量衡嘅最早嘅用途都係同賦税係有關係，州嘅呢個收取谷物嘅運作嘅方式有關係。咁因為佢要派俾你邊個有收稅務嘅權力咧，就係要有呢個單位嘅權力先可以收税，你先可以正確地收取一個正確嘅量嘅東西。咁所以你必須要有道量衡嘅標準去達至去你去嗰個地方去收税。主要是收糧食，咁所以依個喺周朝西周嘅時候已經有相關嘅道量衡嘅標準係有喺度，咁你有一啲咁嘅東西。咁即係話家齊都有講到有嗰個權嘅嘢啦。咁其實最早嘅衡咧，其實就同人體有啲接近嘅，我攤開兩個手咁樣啦。我見我伸到好直嘅，不過咁樣未免太豪放啦。咁我即係大體咁樣啦。咁佢其實做嚟就係一個秤啦，咁就用兩邊去平衡嘅。 咁一邊咧就係、是、要擺一啲所謂嘅法碼，咁當時嘅法碼嘅名稱就叫權嘅，咁佢會有一組嘅一 set 嘅唔同重量嘅權，咁、就擺喺入邊，咁而另外一邊咧就係、是、等重嘅佢哋可能要稱嘅東西，只要兩邊達到行即係、就是、平衡咧，咁就即係你有嗰個重量係做到啦，咁所以依個就係成為一個所謂重要嘅字眼啦，咁所以即係權就係權力啦，佢嘅本意就係、是、量度。重量的單位，所以跟賦稅有關，所以權力當然跟收錢有關係。 其實呢，即如果說古代社會呢，他們會用即自己的身體或者自己熟悉的東西呢去做量度單位呢，我想不是只是中國的，其實很多即民族都會有，譬如呢在埃及呢，他們會有一個叫做即皇家的碗尺，就是什麼呢，就是說我們根據皇帝阿法老王，他是個手指沾不到他這個手踭呢，那個呢就為之他們的所謂的一個碗尺，一個皇家碗尺，他就會就住呢個嘅長度咧，就做真係做一把尺出嚟嘅。而嗰把尺咧，就會俾交出去咧，就俾民間。民間咧就根據呢個尺度咧，就做一啲仿製品嚇，然後就用呢個尺咧去量度。咁譬如我哋咧，即係睇嗰啲金字塔啦，譬如最大嗰、那個喺胡夫金字塔咧，其實咧佢而家我哋睇好似啊好神秘嘅數字，但其實當日量咧就係、是、根據呢個尺碼咧就係440皇家碗尺，就係佢個底座嗰個長度。咁但係咧最有趣嘅咧就係話嗰個尺咧民間複製咗之後咧，其實你要定期咧攞翻去俾佢檢驗，睇下你咧有冇做手腳，會唔會咧即係縮短咗個尺，就唔能夠達到嗰、那個即係大家都用同一個尺度嚟量度啦。咁所以即係每一個民族其實佢哋自己都會即係發展一啲咁樣嘅量度嘅單位，但係通常咧都會同個權力有關，就係、是。皇帝嗰尺寸，最奇怪嘅就係皇帝其實都會變噶嘛，咁個尺寸會唔會都會因為皇帝嘅轉變而變咧？咁啊，呢個就係有趣嘅問題啦。 咁你講標準化，梗係我哋就咁聽咗上嚟，梗係合理，好合理啦。標準化之後，梗係好方便啦。咁但係問題嗰個標準化，首先會唔會原本喺唔同嘅地方有各自嘅標準，然後有一個再上層一個單一嘅標準化嚟到去取代咗原本唔同地方嗰個分歧嘅時候，表面上係好好嘅事，咁但係嗰個俾人哋取代嘅一定係唔開心嘅，佢梗係覺得我嗰個先係標準，咁呢個標準化就係點解就係、是。出現呢一個同權力有關，咁我亦都再去繼續同譬如秦始皇嚇呢一個即係最出名啦嚇，一統天下就度量衡。咁其實嗰、那個譬如佢亦都好出名就係書同文嚇、啊、車同軌咁樣啦。咁車同軌呢個就係佢其中一個，即係佢定咗連車嘅寬度。啊！佢都要定埋，咁呢個就影響咗唔同嘅路，當佢建築嘅時候，都可以有一個準則，就即係好似而家講緊幾條線咁樣啦，咁車即係嗰啲軌跡嘅寬度，你已經定咗係可以一架車。咁呢一個亦都係再影響到之後，我哋以前有講過啦嚇，這個《象人形國篇》考功記裏邊咁中國嘅傳統皇城係有一個標準嘅平面噶嘛，咁其中一句就係京圖九軌，咁就係定咗一個皇城裏面嘅嗰一條路，本身係需要依據一個標準，而佢係可以足夠九架車嚇咁樣嘅情況，咁樣嘅寬度去行嘅。咁如果冇咗一個統一嘅尺寸，其實你講九架車係冇意思嚇，起出嚟咁唔同地方有唔同車嘅尺寸。咁但係就係秦始皇佢先統一咗嗰個車嘅尺寸，然後先至可以統一埋路嘅尺寸，可以作為一個基礎啦，可以咁講。 大災問啊！其實我哋講到地方上面嘅標準，同埋一個可能國家級嘅甚至國際嘅標準咧。牽涉到即係權力嗰個關係啦，咁但係背後係啲咩咧？嗱，我哋諗下，如果只不過係我哋嘅小地方，我哋條村裏邊互相交換要公平處理嘅，可能我哋用一個我哋條村裏邊同意嘅標準就得噶，可能係村長，可能係以前某個重要人物佢一個身體部分，咁就未必唔可以解決到問題。但係當涉及到係一個可能係跨越地區嘅大帝國，咁我大帝國咁佢又要去收税嘅，又要去動員士兵嘅，咁啊又要可能有交通嘅溝通嘅重要性嘅，咁就要有一個超越地方嘅標準啦。咁由此就可能要扭曲咗各地嗰個情況啦。不過又未必嘅。咁 點解未必呢？就係、是你要交税嘅時候咪用嗰個國家標準咯。咁但係你自己交易嘅唔係好似用翻你個市斤咯，係咪？即、就、係、是、我哋可能喺全國各地都有一啲唔同嘅喺市場上邊靈活運用嘅標準，嗰啲啊未必需要同全國係統一嘅嚇。咁呢啲咁嘅並存嘅情況咧，喺相當多嘅地方都會即係繼續喺度。譬如喺香港，我哋呢、這個咁多元嘅城市，咁國際化嘅城市，咁大家諗下，我哋可能而家用十進制、用公制係好習慣㗎啦。但係我問你幾高，你通常都會答我一個英制嘅尺寸嚇。咁呢啲咁點嚟嘅啫？咁可能就係各種文化交集，但係我哋又知嗰個尺寸究竟係啲咩嚟㗎喎嚇。咁如果你同我講米八咁，同埋五尺六尺咁樣，咁大概我都可以明白。咁但係究竟邊個會緊要啲？邊個會標準啲？其實咩所謂啫？我明白 就行了。我們講到道量衡，尤其是早期的道量衡標準的時候，其實有剛才有兩樣東西在裡面。第一個就是可能是權力由上而下，我們定一個標準去做。而這個標準剛才卡文也有講到，很多時候都跟人的身體有關係，其實牽涉到一個第二個有關道量衡的問題，就是使用者。咁喺好似漫長嘅時候咧，其實咧唔係話個個都有把間尺喺身，就話哇我有把間尺攞出嚟啊，我有對法馬可以同你稱，因為呢啲嘢係好寶貴嘅，好難去維持嘅，同埋好專業嘅一啲嘅部分。咁而其實嗰個量度咧，喺一個細嘅 scale 話，即係簡單講就是日常生活裏面咧，其實嗰好多嘅誤差值咧係能夠接受嘅。咁所以咧，點解嗰個用身體嚟做度量衡，或者譬如長度啊，譬如手踭呢啲嘅標準係咁有效咧？就是、因為譬如你喺個市場度一個集市度，咁我哋就點度咧？咁就大抵係咁樣嗱，你睇下啦，嗱擺落去你嘅手擺落去，咁當然每一個人都有啲差異啊，但係嗰啲差異係能夠喺交易中被接受嘅，即、就、係、是、你望落去你咁高係咪啊？你減啲啦，即、就、係、是。大家好容易就會有個共識可以做得到，咁喺好長嘅人類嘅歷史裏面咧，依啲嘅差異能夠接受啦，咁共識能夠達到啦，同埋你係即時擁有嗰啲工具咧係好重要，咁所以依一類嘅度量衡同身體有關咧，係全個人類社會裏面唔同嘅文明都入共有出現嘅情況啦。第二就係話佢嗰個能夠被使用，即係正我講嘅，佢同我哋身體有關係，係重要過嗰個標準係由邊個定，最緊要嗰樣嘢咧就能夠被使用。同埋去俾去處理。 中文最簡單就係中指去到手指公咁樣一攬咧，就為之一尺啊嘛。咁身體如果由左到右咧，大概係八尺左右嚇。咁呢個咁簡單嘅標準，可能我哋量度咧好方便。 係啊，通常我哋以前叫呢、這個，而家做一尺啦。但我哋咧就通常叫一攬係嘛，三攬啊，幾多攬咁都係好方便嘅用法。咁我哋仲有幾多攬咧？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咁啊，正話講到即係有啲單位嘅問題啦，亦都有講到佢同我哋身體嘅連上關係嘅話，個使用上嘅好處。咁我哋話度量衡咧，就有係長度啦，有嗰個嘅重量啦，亦都有所謂容量啊相關啲標準啦。其實都係重要嘅早期我哋話最緊要嘅核心嘅啲標準。咁相普遍嘅人認為咧，咁多個標準，呢三個標準裏面咧，應該以長度咧為最早嘅要搞掂嘅標準，因為咧只要有一個準確嘅長度係能夠量度咧，佢就可以變成一個平面或者立體啦，咁就有機會有一個。供大家能夠接受的容積，咁就有機會有一個容量單位，咁而個容量單位就好容易可以被處理成一個重量單位，因為佢只要用相同嘅物質就可以做到重量，咁所以量度嗰、那個標準咧就好緊要。咁我哋話其實中國喺好早係公元前嘅係近7000年咁上下咧，就已經揾到一啲好早期嘅古嘅啲音樂嘅樂器，咁咧就一啲笛嚟嘅。咁支笛咧就佢可以話做到兩件事嘅。第一件事咧就係佢係直嘅，即係話咧就嗱，即係直線咧係好早嘅一樣嘢。點？但係咧大自然基本上冇乜真正嘅直線，即係我哋冇真正嘅直線。咁所以你就係要想像有一條直線出嚟，再創咗條直線。咁當然你話咁樣特別啫，其實就好唔特別嘅。即係呢個好明顯係。即、就、係、是、一個人類嘅進化嘅一個漫長嘅過程嘅產物，咁所以支笛係好直嘅，咁啊必然係話我要追求一個直嘅形態，先至做到個支直笛啦。第二就係笛嘅窿啊，每一個窿之間嘅距離咧係有一個固定嘅一個距離，大家明白佢一個笛咧，你係要有個距離去做嗰個吹奏，咁啊如果你個距離唔啱，就啲音就唔準。咁所以嗰個窿嘅距離成比例啦。 同埋喺個直線咧，就代表住係即係話喺好早嘅可能即係如果計而家咁數就七千年啦，咁啊公元前就大約五千年啦。咁其實已經有人咧係能夠做到一個度量衡嘅方法去處理一個長度。咁普遍有啲人即係大家嘅考古嘅諗法就會認為，既然佢處理到個長度咧，就即係話佢有機會處理到更加多唔同嘅標準。咁同期嘅好多嘅一啲嘅我哋話咩唔同嘅文化嘅嗰啲遺址咧，亦都有見到嗰啲嘅居所嘅地基咧，其實係好多直線嘅，同埋係有比例係明顯地見到。咁正就係因為咁，大家就會覺得，咦，其實好早好早已經對呢個比例啦、直線啦、量度啦有一個好有一個既定嘅水平。咁所以好明顯話，呢度量衡咧就係我哋人類文明嘅起點嘅其中一環。 你知笛好重要喎，唔怪得咧日本有一啲笛，我都唔知係屬於笛定係簫，叫尺八嘅。咁即係話笛嘅長度係同長度嘅單位咧都有啲關係喎，佢好容易可以換算到或者聯想到。 非常之重要啊！嗱，頭先阿卡文提到啦，埃及咧，佢喺長度嘅標準咧，係用法老嘅身體嚟到去做量度。嗱，如果呢個標準係能夠維持嘅，金字塔都起到嘅，咁就即係相當之美滿啦。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全世界都好，你新一代嘅帝王希望自己成為咗宇宙嘅標準噶嘛？咁係哪怕你的祖先點點點，但係我就要即係用我自己做標準。咁所以咧，即係如果用身體嚟做標準咧，每個人嘅高矮肥瘦都各有不同嚇。即係我咁樣為之一攬或者一尺嘅，咁嗰隻手大啲咪唔同咯。咁我隻手大過你，我要嘅嘢咪多過你咯。咁呢樣嘢係咪即係可以大家接受咧？就好難嘅。咁於是乎咧，其實喺中國古代嘅世界咧，就好似頭先大家講，就佢哋諗一個可能係非常之相對非常之客觀嘅，亦都係同一個人嘅個體差異咧冇好大關係嘅，就係用音律咧嚟到去定咧長度嘅單位。咁由呢個長度嘅單位咧，再去決定咧其他可能係容量同埋重量。好啦，做法係咩咧？即係首先個重點就係喺中國嘅音律裏邊咧，個基本音咧就叫做黃鐘之音，個鐘咧就唔係鐘聲嘅鐘，而係鐘意嘅鐘，就係呢個黃鐘嘅音。咁黃鐘嘅音大概如果喺音樂上邊咧，就係鐘聲，即係一個比較容易啲我哋去聽到嘅，或者係會聽得舒服嘅一個聲調啦。好啦，咁呢個黃鐘音咧，要發出嚟咧，如果用管狀嘅樂器咧嚟到去即係吹咧，就一定嘅長度咧嗰個音先會出到嚟嘅。咁而吹到呢個黃鐘音嗰個笛嘅或者嗰個竹管嘅長度咧，就係一尺啦。OK， 呢個就係個標準。咁但係咧，即係呢個牽涉背後有一啲技術嘅元素，譬如用啲咩竹咯。咁據《女士春秋》所講咧，嗰啲竹咧就係喺皇帝時代開始去整呢個咁嘅標準噶啦。咁就係嚟自昆崙山嚇，昆崙山嘅竹，總之要擺一段時間，等佢乾透，咁又冇嗰個濕度嘅影響。咁然後咧乾透之後咧，就要去度佢究竟有幾長啦。咁個度法係咩咧？嗱，啲黃鐘之音就係用音嘅標準。咁但係仲要加多一個標準落去咧，先至可以定到嗰個黃鐘之音嗰支笛咧，究竟有幾長嘅？咁就係用玉屬鼠嘅鼠嗰個字嘅古代谷物，咁呢個就五谷之一啦。咁我哋今日理解就係其中一種小米，咁就係用小米嘅大細咧嚟到去度。咁小米都即係將佢並排一百粒咧嚇，咁即係古人咧就當佢係一尺。並排一百蚊粒小米，咁而咧黃鐘之音咧就係即係其中嘅説法啦，有唔同嘅説法，咁但係其中嘅説法咧就話黃鐘之音係九寸，咁即係90% 嘅呢一百粒，即係90粒就係為之嗰個黃鐘之音嗰個尺寸啦。OK， 咁嗱呢個就係寸嘅基礎，咁就係用90粒呢個鼠並排而產生嘅竹管，然後喺度吹就係、是、吹到黃鐘之音。咁如果佢唔係吹到黃鐘之音出嚟，你知道啊，呢、這個標準可能有啲問題，或者嗰啲小米有問題啦。咁但係咧，就按住呢個咁嘅，即係用呢個鼠同埋黃鐘之音咧，就將嗰個標準定咗落嚟。呢、這個就係即係第一個咧，就係、是、長度嘅標準。咁嗱喺呢個尺嘅標準之前咧，其實即係按照傳說咧，中國仲有個玩法㗎，就是、用重啊。 係用鵝嘅幼蟲咧，佢可以爬到幾遠咧？通常個遠嘅距離就係一樣嘅，咁就係為之尺。咁佢呢個叫尺鑊啊，啊個鑊字就係蟲字邊一個，即係收鑊個鑊咁樣嚇，咁就去即係斷定咩為之一尺。咁呢個就係即係更古嘅方法。咁但係呢個差異更加大啦，嗰條蟲勁啲，或者嗰條蟲肥啲，可能係爬遠啲嚇。咁嗱呢個就係最基本個度量衡嘅度嗰個標準嘅出現。咁但係根據呢個度咧嚇。那個竹管的長度接住咧黃中之音或者黃中之律就可以發展出一個即係重量的標準啦。咁但係點樣用竹管或者用音律咧嚟到同重量有關咧？就係、是、嗰個竹管啊，嗰黃中之音吹嘅竹管，你可以擺到幾多粒鼠落去？即係幾粒小米落去就即係就定定個標準。咁嗱，根據呢個喺明朝一啲考證啦，咁就話到咧呢個黃中之律嘅竹管咧係可以放到1200粒鼠落去，1200粒鼠。咁然後咧，佢放到1200粒鼠咧，咁即係總之你要放到呢個咁嘅量，咁嗰個先係標準嘅黃中之管嘅樂器啦。咁然後咧就將呢個咁嘅1200粒咧分做12份，咁每份咧就為之一鑄，咁就100粒咧嗰啲小米咧就係一個叫鑄嘅單位。好啦，嗱大家都聽過咧漢朝有5鑄錢噶嘛，咁個5鑄嗰個鑄就係呢個單位啦，咁就係大概100粒小米嘅重量。咁如果換算翻而家公克咧，有啲學者佢哋量度咧，大概就係0.6克左右。咁0.6公克左右，咁就為之一個鑄。咁啊，所以5鑄錢就係大概30g 咁樣啦。5×6=3g 左右。咁就係一個咁樣嘅重量嘅單位。咁然後就由呢個鑄開始咧，就組織咧其他嗰個重量單位。嚟到去最終譬如下鑄咧，跟住可能係再重啲咧，就係變咗鑄。我哋話到蜘蛛必教嘛，咁、就係一個應該係6鑄嘅單位咧，就為之一鑄，咁如此類推咧，就發展出即係更高嘅一啲重量嘅單位。咁但係講到底咧，鑄就係一個最基礎喺漢朝咧組成我哋中國人理解重量嘅一個辦法一個標準啦。 係啦，所以你話小嘅部分咧可以用手啊用身體去做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大啲嘅量度單位或者大啲嘅東西咧，你必然就要用啲更加準確，好似正話你講嘅啲相對客觀嘅標準。如果唔係你整啲大件事嘅時候或者大宗嘅商品，你就會出好多問題啦。 係啊，其實即係個概念咧，好係喺嗰個重量同埋容量嗰個量度咧更加重要，因為你唔能夠用我哋嘅身體話，我咁重，其他人係咪同我去比較嚟做呢樣嘢？但係咧，即係你講嘅，即係用啲小米啊，用鼠啊呢啲咁細嘅單位咧，其實佢可以做即係可以擺落唔同嘅容器嗰度咧，我哋就知道大約嗰個容量係幾多。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聰明嘅做法嚟嘅，即係用一個細去斷定一個大。咁我哋即係學建築嘅，我哋其實之前成日都提過一個叫營造法式啦。其實佢係有少少似呢個咁嘅諗法嘅，就係話咧佢係用一個細嘅單位咧去建構一個比較大嘅嘢嘅。咁亦都係一個標準化嘅過程啦。咁佢其實成本營造法式基本上佢就係一個規範嚟嘅，就係話即係教嗰啲匠人佢哋第時咧起樓嘅時候，佢點樣去起，咁啊有啲圖啦，有啲文字俾佢哋跟。而嗰個最重要嘅重點咧，就係話其實佢諗一間屋嘅時候咧，佢就唔係用一個大嘅話，譬如我而家要起一個1000尺嘅屋啊，而家我哋會咁樣諗啊，但係佢就唔係嘅，佢就係用一個最細嘅單位去睇，就係一個木材嘅單位，就係話咧，我哋其實諗嘅時候咧，就係諗我哋而家想起間大屋，我就用一等嘅材。我哋想起間細屋，我哋用一個8等嘅材，咁就由第一去到第8等，每一等嘅材咧就係由唔同嘅即係尺碼嘅木材去興建。咁啲匠人咧，你一同佢講話，我起個3等材嘅屋，咁佢就會知道，原來你就想大約咁大嘅一間屋啦。而所有嘅木嘅構件咧，都會根據呢個材咧去揀嗰個選材嚇，就揀呢、這個即係究竟木構件嗰個大細係幾多，咁啊，從而咧就根據嗰個營造法式去起一間屋出嚟。 呢、這個好特別嘅，係其實即係話咧，營造法式裏邊嗰一套嘅尺寸嘅系統咧，係假設緊啲建築嘅圖， 或者佢嗰個 specification 係唔係直接用一個固定嘅叫做尺啦、寸啦、米啦嚇呢啲啦嚇，即係唔同嘅真係一啲 unit， 唔係咁樣去定嘅，佢係真係用材啦同埋分啦，咁係會隨時根據建築物嘅規模嘅大細咧會變嘅。咁我諗咗好耐，究竟點樣去即係我以前都諗點樣同啲學生講，即係其實可能係用。等於我哋而家講，唔係話我呢一度嘅長呢一度嘅長度係幾尺幾寸或者幾米，係講緊用一個叫做譬如街磚嚇，咁街磚有大有細噶嘛，咁但係其實都有一啲嘅 standard， 通常我哋話300mm 啦，咁為之個街磚，咁我即係話咧啊呢個地方嘅長度係用嘅係有幾多個街磚嘅長度，就唔係話有幾多個 mm 或者幾多尺或者幾多米咁樣嚟到去做，咁呢一個就係方便工匠佢哋去做圖嘅時候，咁其實唔同大細嘅圖嘅唔同大細嘅建築物其實可以同一 set 圖，唔需要修改咗啲尺寸都可以用得翻。 我哋啱未講完，我一陣間會喺下一節繼續講。但係你話起樓點解一樣嘢咧，就正我講喎。當個 scale 變大嘅時候咧，同埋個皇帝可能住喺裏邊噶嘛，你亂咁用個手揸嚟度尺度錯咗，冧咗手嘅話。咁邊個去俾啲建築師俾錢佢哋啊？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咁上一節咧講到營造法式嘅啲問題咧，其實我一直都好有興趣嘅，亦都想即係一直咁繼續傾多少少。第一個就係我哋去諗下營造法式，佢哋要特登揾多一套標準去形容相關嘅。即係道路行標準啦，去做佢唔用我哋一行之後嘅尺啊，唔用行之後重量標準，都獨立去單獨去一套標準去講，佢真必然係現有嘅標準係有問題嘅，係唔適用嘅，同埋佢唔能夠 all round 咁處理所有問題。第二個就係、是、譬如我哋傾我哋好多年傾建築嘅相關問題嘅時候，可能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問題，可能就係承重嘅問題啦。咁我哋都有傾過就係我哋而家好多建築所以留低，唔係因為佢起得。當然係起得特別好啦，而其實因為好多都留唔低嘛，即係好多其實已經喺時代嘅衝刷之下係冧咗。咁簡單講就係佢哋起得唔夠好啦，或者佢唔好彩啦，咁都係因為起得唔夠好啦。咁所以其實一定有一啲嘅比例咧，係能夠更加有效咁用嗰啲物料。咁而我哋話大致嘅物料同現代嗰啲鋼筋混凝土唔同，佢就唔似有咩結構工程師啊，或者有一個好準確嘅量度方法可以知道唔同嘅構件或者唔同嘅建築方法有幾多個承重嘅能力，佢嘅應力點樣處理。咁個自然物料咧有啲差異，咁所以佢必然就要有估計啦，有猜度啦，有標準啦，咁同一時間創造一套東西方便施工。我估計啊，即係咁，所以我覺得營造法式其中一個，你問我佢有冇喺就住我正話講嗰啲問題度，佢有。點樣處理呢或者佢點樣去諗咧？咁 我覺得營造法式嘅嗰個奇妙之處咧，其實佢就係用緊一個模數呢個諗法，即係 module 呢個諗法，亦都係咧關乎到即係嗰個建築材料就係主要係木材嘅。嗱，如果我哋而家起樓，我話我要起一埲石屎牆，一幅石屎牆，嗰石屎牆可能要四米，咁你大約知道啦，四米闊可能六尺高或者兩米高、三米高，咁你會知道嗰個大約嗰個大細嘅。但係如果當你去想像我個建築嘅材料，佢係一個小構件嚟嘅，係一啲木材嘅小構件嚟嘅，個諗法就完全唔同。就正如咧，如果我哋係砌圖，我哋就會話我而家砌緊個1000塊嘅砌圖，我砌緊個2000塊嘅砌圖，定係3000塊嘅砌圖。你一講你就知道大約係呢個複雜程度啦、大細啦，係咁樣。就反而我哋唔會話我砌緊個1米乘2米嘅砌圖，你一定係講幾多塊。咁營造法式其實就類似呢一樣嘢，就係話咧，其實如果我哋諗係用嗰個木材去諗咧，我哋就會話俾人知，其實我係用緊一個大木材，一等材，定係細木材，喺八等材，有一至八咁樣去分級。咁咧就變咗我哋可以容易啲去處理，究竟我哋而家知道我哋做緊嘅嘢大概嘅規模係啲乜嘢，個複雜程度係啲乜嘢啦。而且嗰個美妙之處咧，就係話你嗰個圖，即係嗰個標準嗰個設計圖咧，係唔需要改。你只係根據嗰個比例，大嘅就大啲嘅木材，細嘅就細啲木材，但係嗰個設計圖其實係一模一樣。咁嗰啲木材你就變咗咧，你就可以喺你嘅工場或者工廠啊，你可以裁曬嗰啲木喺嗰個尺寸，咪運過去工地嗰度施工。咁成件事咧就喺個工作嗰個運作裏邊咧，其實就方便好多。 咁其中一個點解要考慮巫數或者係那個比例嘅問題，就係其實係假設緊一座建築物，如果佢用細嘅木材嘅話，咁係要唔同嘅構件就都係細嘅，咁變咗你成個建築物嗰個空間都係細嘅。咁然後用大嘅木材嘅話，咁係要唔同嘅構件都係大啲嘅，嗰條梁又粗啲，條柱又粗啲嚇。咁然後就適合做一啲再大啲嘅空間嘅嘢。咁即係細嘅係由構件去到成個空間係一齊細，大嘅構件就適合成個空間、成個建築物都係大。咁呢個係關注嗰個比例，咁就係用呢一個咁嘅方法去先定一個單位，每一個建築物都有唔同嘅單位做基礎，咁然後就好方便咁樣去 multiply 啦、重複啦、再砌啦。咁嗰個細個單位通常就係講緊一個譬如一個斗拱嗰個咁嘅橫切面嗰個咁嘅高度同埋闊度，咁就係用呢一個。咁當然咧之後亦都係會再用緊嘅係幾多個材，即係話嗰個構件嗰個長闊成大幾多倍嚟到做唔同嘅構件，或者如果再細分啲嘅話咧，就變咗係嗰個咁嘅標準構件嘅幾多分之一或者幾多分之幾咁樣嚟到一齊放大一齊縮細。咁呢一個其實係一個結構上面係好合理嘅，因為你大構件就可以做大空間，或者我哋叫跨度可以大。咁你細嘅構件理論上就應該係唔可以做咁大跨度，咁咪空間又要細啲咯。咁呢個就係營造法式定咗嗰個模式。是很方便工作。當然for 呢個外人嚟講，可能咁樣聽我講，都應該哇咩啊？你講咩啊？好複雜啊！咁但係對於工匠嚟講，佢就係最反而係最方便嘅，方便過佢係每一個建築物，唔同建築物都要講每一個構件係幾多尺、幾多寸。而佢其實佢嗰一尺根本上一開始低温嘅時候就係先定咗嗰個材，咁然後用嗰個就係跟嗰把尺去再變唔同嘅尺寸，就係基於嗰把尺。咁你度十個呢把尺嘅單位，就係一個譬如十個材，或者十分一嘅呢個材咁樣嚟到去開唔同嘅料咯。咁但係呢一個模數咧，喺中國嚟講，其實中國建築係緊要啦。咁但係咧，我又再引申到，我又諗起有一個近比有一個民有一個民族比起中國人。在建築上面嗰個對於嗰個巫數嘅執着更加狂熱，更加沉迷嘅就係去咗日本之後。其實日本就係將呢樣嘢再發揚光大啦，甚至乎係更加堅持，甚至乎係真係所有唔係淨係構建個空間上面都係好着重呢個巫數，即係一講一樣嘢，榻榻米其實就係呢一種咁嘅巫數系統，佢嗰個喺空間上面嘅變奏咧，榻榻米就係一啲隻，咁佢就係永遠都係大概係1:2啦嚇，咁標準尺寸大概而家嚟講就係900mm 嚇，即係0.9米乘以1.8米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喺日本都會有一啲變化，可能關東有個尺寸同關西有少少唔同。咁但係咧，基本上喺日本去到發展到某個階段，譬如特別是書院做的建築，就是很多時候就是基於每一個榻榻米的尺寸來到去砌它那個空間那個大小，甚至乎現在我們去看譬如訂那些日本的酒店或者他們那些屋呢，很多時候都是用這種榻榻米的幾一塊榻榻米，就一講就知道係嗰間屋幾大，就好似我哋而家講緊有幾多塊街磚就去定佢嘅長度一樣。 我知道聽落好似好複雜，但係我覺得係好迷人嘅一段對話。我引入去，即係跳到千萬里咁遠。我哋喺萬福興嘅時候講達文西，第一達文西你記得咧？達文西最迷於比例咧，就是一個叫魯特維克人，即係佢係一個比例，佢擘大個人嘅人體。咁然後佢就嘗試畫嗰個人體有幾完美，那個比例。人體的比例是有幾完美，這個佢人體比例的完美就當然佢要榮耀上帝啦。咁呢個一件事，簡單講就是在達文西時代，佢對比例的諗法就是這個人體的比例是完美的，就是因為人的身體和神之間是有一個這樣的所謂完美的一個溝通的關係。翻返嚟就話建築的問題，佢個比例唔淨係建築的比例嚟，而係人去使用嗰個建築的比例。即是話我嗰個比例就適合人類喺嗰個做件，即係佢俾你嘅嗰啲比例都係適合俾人類喺唔同嘅 要求啦，唔同嘅需要之下，喺唔同嘅去做。簡單講就係我要定一個咁嘅尺寸，我要定一個咁嘅距離，我要定一個比嘅比例，係因為以人類嘅使用同埋人類本身係做衣櫃，而嗰個比例嘅本身咧係同我哋人嘅身體係聯上關係。咁所以簡單講就係喺我哋以前，我哋即係前現代啦。嘅度量衡嘅標準咧，絕大部分都係以人為本嘅一種度量衡嘅模式，即係話我哋係用人嘅諗法嚟諗世間嘅萬物。咁、但係你明白喺現代社會唔係噶嘛？即係我哋而家依刻好多時我哋諗嘢係非人化，即係我哋唔會將人類嘅身體啊、軀體嘅比例視為一個合理嘅標準。咁我覺得依一樣咧，可能係現代古代其中一個重要嘅有分別。 咪可能係使用嗰、那個諗、法嘅問題啦，係按照人嘅比例嚟到去設計我哋可能屋宇啊，或者可能各種用品嘅需要。咁但係即係頭先阿 Stan 同埋阿 Carmen 你講咗好多營造法式裏面嗰啲概念啦。咁我就覺得呢、這個都係佢聰明嘅地方，亦都有啲無可奈何嘅地方。原因就係譬如喺中國古代咧，歷朝嘅其實佢哋對於嗰個黃鐘之律咧，究竟個標準啊係點樣咧？喺每個朝代甚至乎可能不同的帝王之間都會頒布，咁按照嘅一啲比例都可能同帝王嘅身體啊、佢嘅大細啊、佢嘅長闊啊，會有啲關係喺度。咁所以即係如果要俾一個好絕對嘅數字，幾多寸幾多尺咁樣先係為之嗰條梁要幾大咁樣，咁就會好麻煩。咁但係即係按照譬如阿 Stan 個講法，你如果係計嘅只不過係幾多嚿階磚、幾多塊階磚嘅長度咁樣，咁我哋只要每塊階磚係一樣。咁就可以做到一個咧好合理嘅，或者係按照呢個咁嘅手冊咧嚟到去做到個建築物出嚟咯。咁嗱，我頭先可能講得口快快嘅，講啲黃鐘之律嘅問題咧。咁我希望睇下我有冇講錯，如果講錯，而家喺度澄清翻。咁就係一個支啦。咁就大概就係六個珠。咁但係一個珠咧就唔係1200粒嗰只小米，而係120粒嘅啫。咁呢個係即係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概念啦。咁而呢個咁嘅支同埋我支柱啦，同埋我哋後嚟理解嘅一啲比較重要嘅計量單位咧，咁有啲咩關係喺度咧？咁我即係希望可以喺度講一講。咁就係咧一兩啊，其實就係24个珠。咁而一斤咧就係16两。咁按照呢個咁嘅處理嘅方式咧，咁一石咧就係120斤，咁而120斤一石咧，大概我哋而家幾重到咧？咁呢個比例就好容易計啊，就係大概現代嘅30公斤左右，咁即係一石咧就等於30公斤嘅重量，即係如此類推。咁另外咧，頭先我講到黃鐘之律咧，咁其實仲有佢量嗰、那個，即係講容積嗰個功能。咁佢功能咧就頭先都係同1200粒小米啊，即係嗰個柱咧係好有關係。咁嗰個單位咧就得出嚟1200粒咧就係約啦呢個單位。咁約咧其實兩約就等於一盒。大家有冇日本清酒啦？日本清酒而家仲係用呢個盒咧嚟到去計數噶嘛？咁然後咧，10盒就係1升，咁然後咧，10升咧就係1斗。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哋而家可能理解一啲比較傳統啲嘅計量啊，即係個容量嘅單位咧嘅一啲原則。咁啊，即係呢啲，我相信對於我哋可能睇古書都有啲幫助嘅。 係啊，你話尺嗰個變化嘅問題，可能好多即係我哋講故事啊，都理解。即係有陣時尺係可能係16cm 咁上下一尺，有啲長可能20几cm 都有。咁嗰個尺平均比例，嗰啲人古人的高度咧可以爭好遠嘅。你可能超過200cm。有啲不可能發生，有啲又係矮啲咁。咁但點解要講呢樣嘢咧？我覺得最迷人嘅地方嗱，就譬如我哋做一粒螺絲啦，喺螺絲如果尺寸唔啱嘅話，你兩一個螺絲個螺絲帽係會合埋一齊。所以你要有一個公制嘅比例，你先至做得到。咁但係冇準確嘅比嘅長度標準咧，都可以合乎比例喎。點解？因為我哋只要跟住同一個地點，用同一把尺去創造一個比例，我就能夠起到一座唔冧嘅建築物。所以其實營造法式點解咁迷人？就係佢可以有一個完全搞唔掂尺寸嘅情況之下，只要用好嘅地方用尺寸，只要比例正確，最尾都嚟大致都能夠起到個建築物出嚟。咁我相信呢個就係前人類、現代人類克服嘅方法。 各位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咁啊，正話花都幾多時間講嗰個依個營造法式啦、比例嘅問題，同埋喺未有準確嘅有效嘅尺寸量度工具嘅時候，營造法式依類嘅書，佢點樣可以展示到一個即係無視依個問題都能夠解決到問題嘅方法。咁我覺得依個係一個偉大嘅智慧嚟。咁除此之外咧，阿 Sam 好似準備咗首歌俾大家。 是啊，我首歌咧，其實就唔係真係歌，唔使驚，係一個即係一個好似連口簧咁嘅。嚇，一講出嚟咧，如果聽過啲，即刻知道你年紀嘅。 出賣年紀啊！ 正所謂就十進制就好易計，大家一齊唱歌仔，過新年做新衫，一米啊等於三尺三。嚇，咁呢一個咁嘅歌，其實就係當年我細個，我 BB 仔嘅年代嘅時候咧，就香港由呢個英制啊、尺寸啊嗰啲咧，有一個運動嘅，成個政府啊或者傳媒啊一齊就推行呢個十進制啦。嗰陣時叫十進制，而家又叫公制啦嚇。咁呢一個就係我記憶中嘅細個嘅時候一個概念上嘅一個好大轉變，將所有生活上嘅原本都係自己留意自己身高咁啊，係我幾多尺幾多寸啊，留意自己嘅重量有幾多磅嚇，跟住就慢慢就變咗幾多米啦，幾多釐米，幾多毫米，而家又變咗公分啊，或者係幾多個千克，而家又變咗公斤嚇咁樣嘅。 係啦，嗱，我哋點講咧？即係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同香港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好多嘅制度都有喺度。譬如有英制嘅東西啦，有尺啦，有寸啦，咁又當然有十進制嘅相關嘅部分啦，有一啲 cm， 有啲米啦。咁但係咧喺街市上面咧，有好多同我哋市斤啊、量啊一啲傳統中國嘅一啲稱，因為點解就因為喺街市量度嘅時候咧，嗰啲好有效嘅稱砣咧就好有效可以做到一啲微細嘅東西，譬如藥材嘅量度嘅重量嘅相關。咁所以咧同一時間可能有三套最少嘅唔同嘅制度喺同一時間運作嘅度量衡。咁我哋好似生活都幾愉快，但其實咧對於好多時咧都好困難。咁所以有啲十進制運動就推動啦嚇。 咁其實當中如果有啲差距嘅或者有唔同嘅制度嘅，你可以喺唔同制度之間攞到著數咯。香港人可能最叻就係遊走於不同制度之間。 邊有半斤八兩咁理想？ 咁你邊個話半斤係我多啲，你少啲？咁咪嗰個人可以其中有個 party 咪可以有多啲嘢咯。咁但係之所以要唱十進制嘅歌，頭先卓賢講得好重要嘅，就係因為香港可能好長時間個尤其是係度量衡嘅制度唔係好用到十進制啊嘛。咁原因係咩咧？就唔係因為中國人嘅問題。也因為英國人咧嗰個統治帶嚟咗一啲英制嘅影響，咁點解咁講咧？其實中國嘅度量衡咧，除咗係衡啊，即係嗰個重量嘅計算咧，因為頭先同大家去講略提過嗰啲名詞，咁個都係十進制嚟嘅。如果係講長度嘅度嚇，咁同埋咧呢個容量嘅量咧，其實都係用十進制做基礎。咁所以即係你要同中國人去唱十進制嘅歌咧，其實就唔係好必要嘅，即係反而。是英國人多啲咁但係咧英制嗰啲內容咧，或者係佢嘅一啲原則咧，我覺得都可以同大家去講一講，然後我哋就去睇下十進制或者係嗰個所謂公制咧嗰個有趣嘅或者得意嘅地方。咁其實即係英國人嗰、那個可能。發明佢哋嗰個標準，佢哋度量衡嘅原則咧，都係同身體好有關係嘅。咁身體好有關係咧，咁首先就係嗰個尺寸啦，那個尺其實係即係頭先阿卡文所講嘅，古埃及人佢哋用法老嘅中指到手踭嚟量度尺啦。其實英國人或者係西方世界其實好長時間咧，都係用緊呢個咁嘅方式。咁即係所以個距離咧，其實就係用咁嘅方式嚟量度。咁而咧兩個呢個咁嘅尺咧擺埋一齊咧，或者一個爪嘅長度咧放埋喺地下一齊咧，咁就變咗一個鴨嘅一個馬啦咁就係即係由此去組織佢哋嗰個長度嘅單位出嚟。咁而重量嘅單位咧，咁都好有意思嘅。咁佢哋點樣為之一磅咧？一磅咧就係一個人，一個正常人啦，應該男人啦。咁個人嗰個標準我就冇好掌握到。佢一日嘅小麥嘅食量，因為佢要食幾多麥咧先可以飽，咁就為之一磅。咁然啦，佢哋再喺磅上面咧，呢個我去到英國生活我先知，仲有個量度單位叫 stone， 我哋中文亦做石啦。一個 stone 係幾多咧？係14磅，咁即係一個人兩個禮拜嘅食量。 咁我哋嗱兩個禮拜咁點解咧？咁原來英國人咧好得意啊！佢哋嘅世界仲有一個除咗一日日 day 啦，一個禮拜就 week 啦，仲有一樣嘢叫做 fortnight， 即係跟住先係 month。fortnight 就係兩個禮拜啊！咁佢就係一個 stone， 其實兩個禮拜一個人嘅食量嘅啊！咁樣嚟到去計算咧嗰個重量嘅單位，咁即係由此我哋可以大概理解咧，都係一個係以人為本嘅計算方式嚟。咁呢個就係英制嗰個基礎。咁所以對於英國人嚟講，或者可能佢哋反映緊，可能歐洲好多唔同地方都有類似嘅方法，就係用佢哋嘅百姓日用之道咧嚟到去做量度單位。但係咁樣嘅嘢咧，就出咗一個問題。個問題首先就係佢哋唔係經常都係用到十進制啦。咁唔係經常用十進制，有時計算係好複雜嘅。啊、即係我哋講到長度嘅時候，咁究竟原來唔係一到十就係、是、一到十寸就係一尺喎。 我哋呢啲計數咁渣嘅人真係深受其害。 咪去到十二咁樣係咩回事啊？咁樣即係凡此種種咧，就出現咗一啲計算上面可能係要重新考慮嘅。 最唔妥肯定係法國人啦。 係咪咁可能係英國人唔妥，法國人都唔頂啊。咁啊呢啲好難講。咁但係咧英國人嘅死對頭法國人咧，咁就喺法國大革命之後咧。其實之前已經有㗎啦，咁但係到法國大革命真係落實啦，就喺1799年咧，佢哋就正式有一個決定，就係要採用一個叫做公制嘅系統。嗱，公制嘅系統咧，即係度量衡都會有影響嘅。咁但係最容易去睇都係長度單位咧個處理。我哋而家即係都係用緊呢個1799年頒布嘅法國人佢哋提出嘅公制啊。咁但係最有影響就米啦。咁但係咩為之一米咧？咁大家有冇可以想象下一米係點樣一回事？嗱，最初佢哋嘅諗法咧，法國人佢哋嘅提議咧，就係同地球有關嚇，地球夠曬客觀啦，係嘛？咁唔係同一個人嘅身體有關。個地球點樣有關咧？就係由北極經過巴黎，然後去到赤道嗰個距離1000万公里啦嚇。咁就係即係佢係1000万米，咁一米就係。佢1000万分之1咁嚟到去定義嗰個距離，咁呢個就係即係米最初嗰、那個標準啦。 好似好有標準噶嘛？ 啊，咁但係點樣為之由赤道去到北極啊？ 我亦覺得好奇怪喎，即係點解係由法國人去發明呢一種好似好理性嘅方式去推翻或者取代英國人嗰種用經驗嚟到去諗出嚟嘅長度啊、度量衡單位咧？ 咁其實呢個又翻去我哋即係一開始節目所講嘅，就係邊個權力大啲啊？嗱，我哋可以話好科學化，係覺得十進一係咁啊容易啲計啦，係十二進一咁難計，但係亦都反映咗咧，就係話邊個咧？即係如果我話我標準化咗，大家都用同一個系統嘅時候，簡單講就即係話你要跟我嗰個系統。咁我梗係勁啲，你先要跟我啦。而帶嚟嗰個麻煩咧，就話你真係要改曬所有嘢，你要改曬所有嘢，你先可以跟到我嗰一套。咁而家就係其實就係好多人根本就唔想改嗰一套嘢嚇。嗱，最簡單就係譬如我哋去旅行時都會第一件事就 check 下你嗰個插蘇係咩制度啦，你嗰個電壓係咩啦。如果我哋想租車嘅就係左軚車定右軚車，咁呢啲都係一啲即係標準化咧。其實就係話邊個即係點解而家仲係咁多人唔能夠達至一個標準嘅就係、是。我不想改呢啲嘢。 係，我哋話長度單位裏邊咧，正話嗰個阿嘉齊所講嘅公仔嗰個起點咧，好似好有即係點講，好似好準確咁，因為佢係一個非人類嘅方法，佢計算嘅方法就係、是、赤道同地球。咁但係其實咧，你一細思落去咧，有多問題喺裏邊嘅。第一就係地球並唔係圓㗎啦，所以其實佢嗰個想像裏邊嗰個好似好完美嘅計算，其實本身就有一定嘅誤差喺度。咁然後你可以諗下嗰、那個裏邊微細裏邊嗰個量度嘅。本身佢係弧形嘅 art 咁所以佢量度本身就有誤差。但係呢啲都唔係最大嘅問題，最大嘅問題係套邏輯，即係套邏輯。點解咧？嗱，你而家去量度呢個距離啦，你用咩量度啊？咪就係米咯。咁所以呢一個米本身就係一個量度出嚟嘅結果嚟咁。咁但係個米係咩咧？咪就係量度嘅距離咯。咁所以其實兩樣之間咪永遠咁你嗰個米係可以有誤差同有浮動，你度出嚟結果都會一模一樣。 循環論 係啦。咁所以就出咗問題。咁所以我哋話咧，就延伸落去，其實度量衡嘅標準咧，就會由一套所謂嘅公制嘅一套諗法咧，可現代嘅 人咧認為咧要改變，要一個絕對嘅公制。咁絕對嘅公制就話佢一定要同所有嘅嘢係冇關係，佢有一個絕對嘅標準。點解有個需要一個絕對標準呢？佢個前提就話，如果人類係滅亡咗，或者人類文明大災難，所有嘅原本嘢冇曬。譬如實質上有個，因為我哋話英制嗰把尺同埋英制嗰個磅嘅原物咧。其實係有個官方嘅尺，同埋官方個重量嗰個 pounds LB 嗰個嘅嘢，就擺咗喺議會度啊嘛，即係 Big Bang 即係Westminster 即係擺咗喺西敏嗰度，燒咗，嗰個溶咗，咁溶咗之後想整翻，咁點整咧？我仿製品整，之後發覺每個仿製品都唔同個長度，即係每一個仿製品都長度都唔同，佢用邊個先得？咁 又揾翻個皇帝隻手 冇啊，都化灰啦！咁啊搞啦鑊泡，咁啊就發覺咁樣係唔得。咁結果係咩咧？咁做絕對公有制咧，其實係仲係發展中嘅，即係最近如果重量計咧，係七年前開會先定，即係好後嘅一件事。咁咧佢用咗啲咩咧？佢就用光去量度單位。咁大家知道啦，光嘅速度係大約30萬公里啦。咁佢準確啲嚟講咧，就係29989248。勁啊！即係 大概 分之一， 係啊， 分之一。咁其實就30萬公里計翻變做米，再變翻落去，咁就係29989248之分之一，就係大抵係等於光行咗一米咁樣嘅一個距離嘅一個速度。咁所以咧，因為你只要量度到光咧。而光應該係一個即係相對嚟講係一個即係愛因斯坦 according to 佢咧就係一個絕對嘅速度噶，咁所以佢應該能夠喺真空裏邊咧，任何人類只要揾到真空咧，就能夠度到嗰個距離，咁就用嗰個嚟做一個正確嘅單位。咁佢相信喺未來咧，依個咧就係度量衡嘅一個核心嘅基準。咁所以追根究底咧，度量衡咧就變咗響由依個信賴人嘅身體咧，變咗信賴嘅科學。 嚇，或者係用一啲理論啊、光學嘅方法咧嚟到去做。其實對於重量啊，或者係對於其他嘅量度單位咧，都係而家開始係會用呢啲咁嘅科學嘅方法咧嚟到去論證。咁當然啦，會唔會有機會係循環論證咧？當然都有。但我想最後講一點咧，就係拿破崙時代咧，其實推出嘅公制咧，之所以喺歐洲可以大部分嘅國家咧係可以會係接受咧，皆因佢都係統治過一段時間嚇，佢帝國崩潰啦、滅亡啦，咁但係個遺澤咧留咗落嚟，因為方便啊嘛。但係冇當初法國嘅統治就冇會有。 對好多人嚟講咧，最緊要有套標準，等我哋可以安居樂業生活啫嚇。今日就到呢度，再見。